新东门是卡阿爹奶 ，Capital 高雄五百上车频道。现在是明月报告讲有新闻，本地机换班单日新班列飞跌到3000起以下，并且还连续两公莫新增加15班列。卫生部文章机数据显示，上万新增加2551起班列，比新宿公就772起。其中多数是本土班列，每周班列总暴露下降到1以下，报0.900。随着疫情趋缓，多家会馆恢复举办户外庆祝活动。据悉，因为南年多来的头六日最大的节目是体聚会，参与人数介于1800到230之间。随着我国各地对庆活动的人数应接，现段延长会议期段强劲回荡。新加坡体育相机数据显示，前南公屋马初期亚优歌手延长会议门票不管被弯断，可避免一进一升的追兵票帮收益比李宁一九年冬季多出10倍。本地模拟模式医疗机构开始着做虚拟实验，提升医疗品质。新加坡实地证机构采用虚拟实验技术构复方案，让观察者设身处地理解实地证饮水机感受，以更合理照顾人类。新加坡理工大学一专专亚公屋区让受托护理扩厅的学生使用这类教材。关系的就留意一样为配合位于波东巴西的第二座疗养院在上公屋开始运作。苏妈妈举办两个爱的礼物年度母亲节举行音乐会。新疗养院启用之后，从为增加了430多，西医院的从为总数达到1200多。受访往本地女员工，一些来自马来西亚的海鲜军营赶机紧照对约十班，价格相当赶三箱，但是此段故事有最高的千女小马。医生马来西亚女命协会表示，当地是预计女血量约近7箱，女家应处最短送歌。马来西亚反对党人民共政党王英总别主细夫丁主可对照拉希珠东宋东署里助力，并且表示中党动案的决定，出表示细夫丁承认败诉。中国首都北京赶上海的官办已经提出可度，北京昨晚开始以空虚空疫的范例动态实施防控措施，而三亚地区恢复公共交通应往服务。上海就在欧尼开始民众正一公共段数客车先达公共交通工具时，只需要出席70内小时以5内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台湾有18市政府人士与官办在床单日升高，当地日先增加76539起本土班列。简要新闻报告完了。